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我跟文道啊战战兢兢的迎来一位女星啊，实际是前度李玟又重来，一年前就来过，说实话今天看到你我还在发抖， 怎么你上回给他 又又看我这个 穿凉鞋流汗了， 哎呦，上次我你记得我跟你讲吗，我跟他吃顿饭，你不要拿筷子越过我的盘子去夹菜， 李玟。不是，你要拿那个盐和 salt and pepper。 对。 就只要我做你这句话，比如盐在这边 ，right？ 那你要 reach over 的话，那你的整个手和这个的袖子会弄到我的食物上，我是担心你的衣服。 但是你知道给我造成了给我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吗？ 什么？ 从上次我们吃过饭之后到现在，我没有吃过西餐。 啊，真的 ？No No， 那天是中餐，那天是 Sheraton。 对，我联想到西餐的很多规矩，我根本不懂。为了怕李玟这样的人指责，我索性不吃了好了。 啊，还是哥们跟你去，我们这种没规矩 的。大排档， 对对对， 你看人家爱干净，连我们的杯子都不用。李玟 有洁癖。 有洁癖， 因为你们太多多少的这个客人上过， 对， 而且我喜欢咬冰，所以你看有冰块在里头。 哎呦，真讲究哎！ 这是怎么讲？是有保 冰的， 保温也保冰。 我们这杯子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尽可夫的。 不过这个李玟看上去还是很有风采哈，见到你更加想起这个情调是一门艺术，性感是一门哲学啊。 谢谢你帮我打书。 但是呢，从上次到现在啊，一年过去了，像你这样一个人，在中国又活了。又生存的这一年 又过了， 又好不容易又过了一年， 特别在北京。 有什么这个风霜跟我们简单讲两句？ 风霜就是一些被折磨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哦，这一年来啊， 对， 又被折磨。 对，我有一个死讯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要我死的一些这个 threatening 的一些，对，黄德文叫了14警察，包括外事警察，我的达文物业也是这个。香港国际的还是太平盛世的老板，他们都不理我，因为我有86个那个对物业管理不公平的一些不道德的做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付出6.2元物业管理费嘛，然后老是跟着物业管6.2元人民币， 6.2元很少啊， 6块在北京哎，而且6.2元是 per square meter， 对，那我是200 square meter 的房子的话， 为什么总共加6块200平米？ 我们都想6.2元就是，对，所以就差不多1300多 的管理费， 有 1000多 一个月， 那是 对，所以假如说你保安睡觉完了，偷睡觉完了，放人上来的话，我的生命有危险，那我今天住的国际小区，我的命很值钱，所以现在变成我惹了很多人，也告了很多人，你知道像一个理论， 他们就写恐吓信了。 短信他都知道我住哪里，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所以他们就知道怎么去找我，说我们把你眼在5月30号两个眼睛挖出来，还 是 找个 sniper， 我说这就不是 找狙击手， 对，去在你的地方，什么在我几楼都会看到我，我说这又不是这个好像那种 detective 那种侦探的那种电影，问你电影看多了，我李玟已经买了意外保险，也买了那个遗书，爸爸是 beneficiary， 所以你会替李玟李家赚钱， 就你出了事儿，你爸就 对对，所以我就只有这种笑傲江湖那种笑游戏那种很 humor 的方式来，因为我是一定会一直投诉下去，一直会维权的，我不会怕小人。 很有我们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的。 很多什么 Don Quixote 弹机和就跟那个 Don Quixote 是弹机什么唐，就是跟那个风车在打仗。 唐吉诃德， 你就 看看 Kitty， 对， 唐吉诃德。 你说你要帮我翻译的，我做不好。 我怎么觉得过了一年，你的中文还退步了呢？ 不会，我骂人会很好，在北京我会骂人了。 骂很脏的话吗？ 有点脏。当然我最好我是文明， 你不是最讲究文明礼貌 吗？对，可是有时候他们骂我的时候，我要知道他骂我什么，所以我是可能用英文的方式去。去对他，不过我要知道他们骂我什么。 你说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啊？这样子好啊。 然后你跟他说来跟我学英语 吧。我教你怎么骂人的英文，你教我怎么骂人的。不过大部分我是用比较文，你也知道我们都是文明人，希望用文明的方式。可是我要知道你骂我什么，因为我要写笔录的时候 ，police report， 你骂一个字就等于说是一个威胁人家的一个。 哦，你给警察写笔录，把他骂你的话都写在上面。 不是他们写，我不能写笔录，就是说我要记下来啊。 哦、 那我不懂的话，比如说叉叉叉什么什么叉叉叉，我要你叉叉叉，那我要知道这什么意思？因为很多北京方言， 叉叉叉是什么意思 对 然后你肯定学到。 了一堆人体解剖学的知识，是吧？生理学，生殖系统的词汇。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是你跟那些，比如说你常找警察的话，那警察是不是都跟你已经很熟了？ 麦子店的蛮熟的，麦子店是很肥的地，包括燕莎你也知道。 什么叫很肥的地？ 就是说 流水多。 肥的地不是贬义，就是说因为是北京是大都市，你知道它有分国贸，也有分这个燕莎，就是比较就是也不是说暴发户，就是说国际的都市嘛，它有分一些。那燕莎就是很多新大使馆区就在我家旁边，新的美国大使馆、俄罗斯大使馆，对，所以它必须要真的要开始保护一些国际的人，要不然我也是个中国人。对不对？ 叫了十次警察。 对，而且麦子店他们有时候不能管，要外事，因为我是外事警察，我外事警察要过来，因为有时候我看笔录我看不懂，说外事警察要过来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念，我才肯签。因为以后这个呢，律师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只有法官可以调这个资料，所以对我很重要。我要看完签完了，你们再去。有时候他们都打瞌睡。 哎呦，打瞌睡算好的，我估计说不定有警察见了他也发抖呢。 对，打瞌睡没错，打瞌睡那还是处之泰然。哎， 但是这个文小姐今天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话题啊，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英文、中文语言很重要。而且啊，大家别觉得他老是跟人吵架的，他是有本行的，人家李文是英文教育专家呀。 我当初来大陆是做英文教育的，可是就是开始维权，我觉得维权也是好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我忽略了怎么讲我的真正的本行。 现在好多家长啊都很关心孩子学英文，成年人也有会学英文的问题，这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对吧？ 别动了。 所以今天找李老师来特别要说说，先请你揭发揭发，你在中国搞英文教学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中国目前的英文教学有什么你看不惯的地方？ 我已经在了，我在北京两年，所以我不能说是我是很好的专家，不过我在国外教了15年的 TESOL， 就是 Teaching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也是教过很多留学生啊，不管是内地或者是香港过去的，或台湾的学生们过去。我们现在讲内地的话，就是我觉得有四大的问题，你们可以有什么你们自己知道一些，因为你是香港教育出来的嘛。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第一是课本的问题，第二是这个老师的 credential 的问题，他的这个 他的资格问题， 对， 资历问题。 第三是这个学生们也有问题。OK。第四是那个 老师怎么能抱怨学生有问题呢？ 因为我是 学生有问题才向你学习、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在我以前在人民大学教过，和新东方是民办最赚钱的， 对， 那人大是一个 reputation， OK， 是他的一个品牌了。那我的感觉是说，学生们呢，他们我的感觉是有点小皇帝的感觉，我就是大皇帝，因为我教是博士一些学生，他们一定要学英文 as electiveas 一个 必修的一个， 对，要不然不能拿那个博士，他不能升官，不能做一些， 哦，是成年人的那种。 对，我在人大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比如是法学院的学生，或者是经济院的一些官员们，都已经进入社会了，可能为了 不是很多官员都要去拿个文凭嘛， 对， 哦，就是，必须要有英语这一课，结果就碰见了你， 碰见我，他们很倒霉， 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我是很严格的老师，虽然我是喜欢有时候讲笑话的时候，这就是说在课堂的时候很有激情的那种表示，这种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就是比较幽默的方式来教书。可是呢，到这个给这个 grade 的时候， 给成绩的时候， 对，我就是特别严格。那有一些官们呢，他们我也知道他们，而且他们院长张院长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说外语系，他们就说李文呢，你可能不懂国情，你来开始到我们教的时候，当考试大考的时候，你会很多学生突然打电话给你，要请你吃饭。所以呢，他会跟我讲，我给我警告，我说吃饭很好啊，没事啊，我很喜欢吃饭。我没有想到，你知道？ 对，正好教教他们吃西餐嘛。 对对对对 ，Reach over。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完了最后说不对，李文你不懂，还有礼物都有来，你知道？我说，我就问了一些我北京的朋友，我就知道为什么了。所以我就第一堂课我就说，我是不讲人情国情的，因为有时候国情人情是一个虎皮。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太宽容也不是好事情，因为我们是学一个国际语言，而且我觉得不管我今天不是教你怎么做人，你比我年纪大，可是我觉得当我一个老师有他的职业的这个素质素养，所以最后就有一个官们，他就几个官们他们都不上课， 不上课， 不上课， 对，不上课。那他们已经也知道行规，就是说不上课的话，最后就来考个试就好了。我心想，这一个学期你怎么会过来？怎么知道我今天讲两个小时的课，完了一个学期这样一个礼拜这样讲下去，你不可能知道，连整天听我讲的这些 lecture 这些课材，学生们都可能考不过，何况是你。所以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话，第一对我不尊重，第一对人大学校不尊重，第三是对学生们也不尊重，因为他看不到你整天怎么突然最后就来了，有时候打个枪手，这些人打手我不能 accept 不能接受。 有枪手吗？ 啊， 是的时候 有。 有， 我是没有遇到到，不过我的别的老师跟我讲过， 啊、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不看身份证的嘛，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内地很多问题是关于假造的或者这些 ID 直接进去。 那最后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最后我就说我不 pass 你， 就不让他及格。 对，不过他们会还是绕到院长那边， 哦， 所以还是会 pass。 哦，还是及格了， 你揭露出我们教养中一个很重要的弊病。 Everybody 大家都知道，可是没人敢讲， 还是人大， 所以人大最后 fire 我也有他的。 我就把你炒了， 那你把我炒呢，我也把这事情铺开，我李文不是好惹的，我不吃亏的人，而且我的老师是、嗯、这个责任我当，就像当律师或你当媒体，有你们的最 ethical 最道德的一个， 有职业伦理， 对， 嗯，这个是李文单方面的投诉，不代表凤凰卫视的立场。咱们还是要讲英文学习，广告之后给我们讲讲课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还是说当前中国英语的问题哈、啊嗯、刚才讲一个是课本、嗯、再一个是教师、 嗯、 再一个学生的问题我们了解了、 嗯、 还有第四个呢 就是我想讲一点关于教材吧、 哦、教材 我觉得很重要、嗯、因为这也是人大的人会把我骂死、嗯、就是说很多的书我都是说指定哪个出版社、 嗯、 你应该去这个那我本身觉得内地的学生就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很多 passion 因为可能是社会的那一些老师的一些就是、嗯、 就学生不够热 情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教有人教你英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从死背书的感觉或者死背说哦 this is a cup sitting on a table 我们都拿汉语拼音标下来 对对、 哦、还用汉语拼音标 对就老师让我念课文嘛我们学过一个 你们不会去学这个 我们学过一课我给你举个例子叫 One day a little monkey 有一天有个小猴子跟鳄鱼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哈、啊、最后我们一念标上拼音老师让我们同学一念完得驴头马腿我死普累 哦是这样 驴头马腿不是学生们为了要背过 那老师会不会教你们比如说怎么样去记发音啊 哎，所以我要请教你们两位，你们两位英语都很好。我们大学同学啊，有一个质疑， 嗯， 就是说，可以说是我们水平低，我们笨了， 嗯。 可是呢，如果说中国99%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 嗯， 到最后出了学校校门之后都是个不会英语的人，那么到底是我们学生笨呢，还是这个教育方法有问题呢？还是说学英语非得要一个出国， 嗯， 语言环境才行呢？ 我觉得都有，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课本还有老师，因为你每天要接触的就是那课本和老师，那老师本身就没有激情，我就知道你是死背的话，那你是为了这个 pass 这个成绩就也死背的话，就等于说是一个两边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书面上很多就比如说我不喜欢用这本书，可是人大或者哪个某某学校一定要我用这本书，比如说新概念在国内你应该这是好像一个 Bible 英文的一个这个圣经的感觉，可是我们在国外像我们 ESL 教 ESL 都不用了， 嗯， 而且都是有点 outdated 就是比较 过时 的一些新闻，可是就是 for some reason 很奇怪就会在国内是很大都要一定发了写那个书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当你去新华书局或者很多书局去看的话，在英文的书的话大部分都是conversation 就是绘画很多，因为要马上要绘画跟老外交往啊，怎么去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应该多点语音，就是你刚刚讲的 pronunciation， 你音都发不准的话，你音标都不会的话，你怎么会说这个 monkey 刚刚你说那个字呢、啊、所以我觉得像我最近会推出一些美语英语训练这种书呢就不太多在市面上、嗯、特别难写的，因为你要整个嘴巴的形状舌头应该放哪里 要画的， 对这个所以我这个嘴巴的形状是特别专业的， 可 是、 啊、 就是或者是很多像最近流行 Desperate Housewives 就是很多就是说不要看那种 BCC 或 CNN， 因为我们本身教英文不是 对 This is CNN， 他们照我们说法就是也是不说人话的在电视上不说人话是吧、 不过这个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发现很多中国学生要学英语、嗯、就看这个 CNN 或者 BBC， 对， 那么学回来的就是一种播报新闻式的一种英语就想想看，如果一个老外比如说他要学中文的话、嗯、他就天天看新闻联播来学中文、嗯、你想想学回去的中文能用吗？啊，不当然是能用 能当官了，能当官了， 能当官了 啊！比如说我想形容你的就是说脚踏实地俚语在英文怎么讲、嗯、就是 half both feet on the ground， 就是说你的脚 half both feet 你会念吗？很简单， 两个脚都踩在地上， 打两个脚都在地上。 对，可是我们时常会讲这个在国外，所以你就学了一个很，像你这样学也很不错。哎，这个脚就是 feet， 这个真的是是趴在 ground 的感觉。 对， 你不会讲说有背的说什么 monkey， 什么是 monkey，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你反而就没有想去学习，因为不能为了英文而学英文，嗯、你要自己想学这个语言。 哎，李文还给我们带来一些图片，挺有意思。我们出一下啊，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课。嗯。 今天是英文一零一， 这是什么？ 嗯，这个是我们在国外学的，是有点就是我们国外是考 SAT 和 GRE、嗯、啊，你知道？ 对， 那就是我们有时候就学那个 prefix 和 suffix， 把那个字分开来。 对， 比如说这个可能文道你可以帮我讲一下， 把那个字拆开来看，对，就等于是 比如说你看 geography， 你知道是地理嘛？今天给你教个字啊 ，geography、嗯。那 geo 它是个 prefix。那它就是意思是说 一个前缀词， 对，就是 earth 意思， 对， 地球，你看下面是 earth 地球， 哦，像在地球， 对，那加第二个就是 graph， 把它分开来，你刚刚说分体嘛，啊， 对 ，graph 就是有一点像图表的意思， 对，哦， 完了最后就是 y 是有含有的意思， 对，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 geograph e geography。就是地理加图表加含有就地理学了， 哎，这好记啊。 可是以 geo 的话可不可以再到下一个， 哎，咱们去下一张啊、哎、 就比如说 geo 的话，比如说 geophysics， 我们看最下面那个字 啊， geophysical 是什么？地球物理学的。 对， 可是你只要你不学刚刚那个 geo 你就不知道，所以只要有 geo 出现的话你就可以学很多很多英文。 哦，它是有一个什么词根，有一个词源，然后发展衍生出好多， 像比如说 graph 那个字也是， 这 是个字根。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可能就讲关于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内地学生真的想去国外，那因为九一的事情你也知道美国是特别难进的， 对， 所以大部分都捡 second choice， 那第二选择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欧洲，不是说那学校不比美国好，不过美国真的是学术是比较好的，所以他这个的学生们，他就是一个很讽刺现象。他去美国签大使馆签证，他盖了五个 reject 的章。 哦， 不能留美， 被拒绝五次 、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有不同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学习英文。我们小时候就学不管是说这种 wordplay。用余字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叫 crossword puzzle， 填字游戏， 填字游戏，对对 对，外国人特别喜欢玩这个。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报纸一定都有。 这是一个 Chinese 是第七名。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关于就是汉语的，我觉得说也不一定说，因为有些学生们说，我说你英文都学不，你汉语都学不好，还学英文？就是说现在汉语在国外啊，这个文道可能也晓得，就是说是特别的。popular，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和发展，大家都要 学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前呢，你看在 两千，下一张我们来看。 对，现在学中文的 language 就是整个国外的话是这么多这个数目字，我不晓得怎么念。 哦，个十百千万， 对， 十万百万， 这是比英文还多了， 百零七十。万五千吧。 不过你看中文是它下面。啊，那个英文在下面。 对，英文哦，就是学英文的人，实际现在在全世界统计还不如学中文的人 多吗？这不是学，这是说， 这是在说 讲 中文的人。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跳回去刚刚那个？ 跳回去，刚才是第七名。 第七名就本来在2002年的话，西班牙是 number one， 是第二 区，最多人 在美国。对，现在是中文呢， 现在英文中文已经 升 第一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 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哎，文道有什么英语的问题？我连提问的资格也没有。 今天你就靠一点， 不要受伤害。我想问一下，就我觉得有件事很奇怪，就是我记得前阵子看一些资料、一些报道说。美国有一些比如说管考试的那些的机构、他们现在开始前阵子很怀疑中国学生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学生成绩好得太离谱了、比如说好考这个 TOEFL， 这是本来是外地不会英语的学生、或者不是用英语为母语的人去美国、都要考这个试来看你能够入学入到哪个程度， 对， 那么他们全部都考到可以，很多人是考满分， 对， 然后这个 SAT 里面的英文，就大学入学试里面英文也是考得很高分，也是满分，但去了之后，跟他们说话他们又不大会说， 开车时候那个路牌都看不懂， 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我们讲忘记讲的体制时间不太不够了，就是说小时候就开始说要去为了英文一定要可以上就是升官或者是上更好的学校，要考四五六级这样上去，你考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就一直学习这种应付英文，就是像新东方有点是就是为了 TOEFL， 所以比如说我在新东方一教的话就是600个学生，像演唱会一样，你怎么可能教会一个人，应该是一对30，你们 学校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有这 interaction， 其实对每个学生也很公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要多学一点关于，不是说为了考，刚讲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学英文，因为全部都是哑巴英文，你等在我可以写一个很好的 essay， 李老师，可是我念出来或者我表达出来写什么我就不晓得了，所以就是很多学生到了拿了很好的 perfect score，很多的分数满的过去了美国了或去了哪里，可到时候那边很难应付，就可能进不去大学，还要再学英文。 但是是不是说要有充分的这个英语环境的时间呢？因为毕竟生活在中国，好多人都说他真正根本会英文还是去了美国才真正会了。 对，可是我觉得只要说像北京和上海这么大的都市，很多国外人也过来，他们中文也怎样比我们好，我们可以帮他跟他们英语，但不老是在街上抓个老外你一定要跟我讲英文，他们也很无奈，我们来这边中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这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就